第129集，赵斌再次追问病史：“ 你从来没有感觉有胸闷、气紧、胸痛这些感觉，也完全没有咳嗽、卡痰。” 病人尚不知道自己报告结果，摇头说：“ 没有，我一直以来身体很好的，每年还在学校体检，都是正常的。” 去年什么时候做的体检？有胸部 CT 吗？ 做了的。我们去年十月份做的体检，我记得报的我就是有点肺纹理增粗，其他没什么，医生说是正常的。 赵斌想了想又问：“ 您以前吸烟吗？” 病人斩钉截铁地回答：“ 从来没有吸烟过，从来没有。” 赵斌问的已经差不多，再往下问就要把诊断透露给病人了。虽然时不时会遇到出诊发现肿瘤的病人，但要开口还是难。他记得以前问过其他人，有人觉得说明白了更好，但真的到了要给病人交代，还总是有些不忍。尚不知情的病人催促他：“ 医生，怎么样啊？我的 CT 有问题吗？” 他顿了顿，才对病人说：“ 你的 CT 就是有问题。” 肺间肿瘤压迫喉返神经的病人被安排住进了呼吸科，准备进一步做穿刺取活检，明确肿瘤性质。赵斌处理完这个病人，值班的小鱼终于从皮肤科回来，他没法继续戴护目镜，只能戴上个面屏，胶带部分还用纱布裹了两圈。赵斌简单跟他交了个班，回住院总值班室整理科室数据。这个月月底是过年时间，过年以前很多医疗质量安全相关的数据要提前上报，例如今天就要把假期值班安排传给科室秘书了。他做完了值班表发出去以后，看了看手机，急诊科研究生同学群里面报了一大堆消息，最后几条全是各位同学注意个人防护，注意安全的。他敏锐地察觉到有什么大事发生了，于是点了点那个235条未读消息的提示，信息迅速往上跳，到最前面是 H 大附院急诊科同学发的消息：“ 今天我们医院门诊接了一名武汉回来的病人，发热咳嗽两天多，目前高度怀疑是现在武汉流行的病毒性肺炎，这个病有传染性，病人已经隔离治疗，等待核酸检查结果，家属也安排居家隔离了。各位同学一定要注意门诊防护，遇到武汉或者湖北回来的，要按照呼吸道传染病防治隔离病人，所有呼吸道症状病人都一定要问有没有湖北和武汉旅游史。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主要是通过呼吸道传播，上门一定要戴好口罩、护目镜，看过病人要洗手消毒。” 后面跟的都是肺炎相关的一些东西，有谈论传染性的，有谈论和之前 SARS 相关性的，有讨论武汉实际情况和报道不符的，最终都回到保护好自己的话题。赵斌赶紧把消息转发到 C 大附院急诊科的群里，很快群里也是一片讨论的声音，连从来不在群里发声的主任也发了话：“ 门诊上注意问清楚流行病学史，所有病人分诊时测体温，问有没有去过武汉，最近一个星期有去过湖北或者武汉的，立刻送发热门诊就诊。明天我要去跟院里申请一下，上发热门诊的同志们都要穿防护服，明天下午统一培训，防护服穿脱。” 发完消息艾特科教秘书组织明天下午学习，科教秘书回复了一句：“ 收到。” 就去联系医生护士讲课，下发听课通知了。这一次科室的效率奇高无比，说好的小讲课时间人都来齐了，主讲的人也格外认真，录好的视频传到清北院区，赵斌又在清北院区组织了科室学习。很快医院发出了学习通知，要求晨会后所有人看电视学习呼吸道传染病防控。针对目前武汉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医院下发了文件，明确收治流程，一旦发现有湖北尤其是武汉地区旅游史的呼吸道症状病人，一律送发热门诊，在发热门诊就地隔离，通知传染科采样筛查新冠病毒核酸，阳性病人送至传染科隔离病房治疗。清北院区没有传染科，联系高新区疾控中心， 来院采样，确诊阳性后听从疾控中心指示，按要求转诊去指定收治新冠肺炎的医院。与此同时，传染科那边所有在院非重症病人按病情需要逐渐安排，不再收其他轻症新病人，做好接收更多新冠肺炎病人的准备。清北院区办公室也装了电视机，可以统一收看医院的通知、培训、讲课。晨会以后，诊室那边只安排了内外科各一个医生守着门诊，所有人都坐在电视机前看培训，无人缺席。培训结束，赵斌关上电视机，黑色的屏幕上映着房间里医生们严肃沉思的脸。 我说两句吧。 清北院区急诊科分管副主任马红说， 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国家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诊疗方案出来，目前所有病人确诊只能靠核酸检测，我们有的消息啊，真假参半。为了我们自己安全，我们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就我个人所知道的一些东西，情况比报道出来的严重得多，严重得多。这个病和非典一样，是从野生动物身上带来的，武汉卫健委通报的是可能人传人。我们做医生的听了这么多消息，心里都有数了，绝对是人传人。这个病可能比03年的非典更严重，你们一定要重视，一定要加强防护，保护好自己，是为了自己本身，为了自己家庭，更是为了病人负责。还有，做好点持久战的准备。清北院区这边是政府指导修建的高新技术园区，这边人口流动性大，很多公司工厂里面人员密度也大，我们可能不只是要问病人有没有去过湖北，病人周围有没有人去过湖北都要问，还有最近有没有吃过野生动物也要问。 所有人频频点头，赵斌迅速在科室会议笔记本上记录。会议完了，赵斌和科室二线按照医院的规定拟定了应急预案和新冠肺炎收治流程，流行病学史要点直接打印出来，每个诊室电脑旁边贴一份，还有要求病人主动汇报湖北地区旅游史等也贴在了分诊台。所有人都隐隐感觉到今年这次传染病流行和以往流感不一样，这个冬天似乎会相当漫长。时间逼近过年，武汉的情况已经越来越严重，报告的病例已经超过200例，全国各地都开始出现感染病例。钟南山、李兰娟院士抵达武汉指导传染病防治工作，明确指出新冠病毒存在人传人，最新发现除了空气传播、接触传播，还有粪口传播。呼吸道传播最简单有效的防护措施就是戴口罩，很快全国口罩脱销，连 C 大附院都开始面临口罩紧缺。这样的状态下，C 大附院还顶着压力给武汉捐赠了一批口罩和其他防护用品。而此时 C 市已经出现4例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其中一例在 C 大附院传染科隔离治疗。传染科把病房全部清空，准备迎接这场传染病爆发流行。发热门诊、分诊台全副武装，急诊科开始要求穿戴防护服，而清北院区因为防护服出现供应紧缺，且就诊人数比本不少，防护服暂时还没有发下来。新冠肺炎流行以后，赵斌这个月基本没有回去过，各种通知文件陆续下来，组织学习、组织应急演练、整理文件，事情太多，周末老总休假也没时间回去。快要过年了，他和谢晓东商量好，他休年初一和初二两天，让谢晓东这两天过来带老总班。1月23日大年三十，赵斌一个人在急诊科过年。今年没人有心情看春晚，医生护士都在刷手机看新闻，急诊科的大电视也关着。